第179集，问罪。 身后的将领喘着粗气跟了上来，他们连忙整了整袍子，推了下薛远。殿内的小太监正好同圣上通报完了，憋笑看着薛远，扬声道： 请各位将军进吧。 好好。 薛远回过神，他带头走了进去，和身后的将领一起朝着圣上行了礼。顾元白勾起唇，很是温和，他让人赐了座，又上了茶，与诸位将领谈论了一番边疆事宜。薛远一字不发，他好像渴极了，端着茶水一杯杯下肚，然后借用饮茶的动作，在袖袍遮掩下偷看圣上。他做的实在太过隐秘，没人发现薛大人的行径，只是在心中调侃不已。 薛大人喝了这么多的茶水，若是一会儿人有三急，岂不是得辛苦憋着？ 顾元白也跟着抿了一口茶水，突然感觉到一阵炙热的视线，他朝着薛远抬眸看去。薛远正低着头，热茶雾气遮住了他眉眼间的神情，遮住了他唇角似有若无的笑意。似乎是察觉到了圣上的目光，薛远才撩起眼皮，朝着圣上露出了一个笑。顾元白收回了眼，将领们正在同他说着契丹大首领病死一事。 这耶律大首领病死的时间也太过巧合了，先前病了许久，还能强撑数年，如今却在众部族准备联合时猝死。契丹人大乱，大首领的儿子耶律征认为其父一定是为奸人所害。 看耶律征的样子，不是没有怀疑过我大恒，但他们后续也查出了一些指向其余部族的蛛丝马迹，其内部已有分崩离析之兆了。 嗯，众位长途跋涉回京，本该休息一日再来同朕复命，今日急了些，难免疲惫困顿，如今趁早回府休息，待明日养足精神再来同朕好好说一说北疆的事。 众人也不推辞，因为确实疲惫，尤其是薛将军这般不要命的赶路方式，他们已经许久未曾睡过一个好觉。大家一一告退，顾元白翻过一页奏折，随口说了一句： 薛将军留下。 宫殿之中很暖，不过片刻，薛远便出了一身的热汗，他起身恭敬询问道： 圣上，臣能否将外袍退下？ 在觐见之前，他们身上的武器和甲衣已经被宫侍取下。顾元白看了看他额角汗意，微微一笑道： 不可。 是。 圣上将他留了下来，却不说是因为什么事，薛远便好好的站着，脊背微弯，偶尔抬起一眼，状似无意从圣上身上划过，长如羽扇的眼睫晃动，在眼下遮下一片细密的阴影。小皇帝的脖梗、脸庞和纤细的手在龙纹游动之中被衬得白到通透，越看越是热烈，觉得不够，开始焦灼。这一站就直接站了一个半时辰，等外头的天色从明变暗，顾元白才合上奏折，揉了揉手腕，看见薛远之后，不知是真是假的讶然道： 哟，薛青怎么还在这儿？ 哼，没有圣上命令，臣不敢走。 那就陪朕出去走走。 顾元白站了起来，往殿外走去，随意说道： 薛九瑶，许久不见，近来可好？ 什么都好，只是卑微思念圣上。 你从北疆回来的时候，那里还有飞舞的鹅毛大雪吗？ 有，怎么没有？臣来的时候正是风雪满天，雪化成了水，在甲衣上盛满，烈风跑得再快也快不过他落下的速度。臣有时回头一看，谁的头顶都有了一层皑皑白雪，像是一夜之间白了头发。 京城也落了雪， 但终究比不上北疆的凶猛。 臣欣喜于此。 薛远被他的笑给迷得神志不清，英明神武顿时烟消云散。在军中待了这五个月，这会儿荤话都要到了嘴巴边。他咂咂嘴，舔去唇上干掉的皮，佯装不经意踩到了石头块，往前踉跄一步中握住了圣上的手，匆匆搂住了圣上的腰。转瞬即逝，顾元白只觉得一道黑影袭来，腰间一紧，下一秒薛远已经离他两步之远，躬身请罪了。顾元白顿了顿，朝着薛远温和一笑，这笑温和的薛远眼皮直跳。两个人在外头转了一圈回来，晚膳已经摆上，薛远被留在宫中用膳，但在他面前摆着的不是精美可口的饭菜，而是一个双手可捧的精致木盒。盒上雕刻高山流水，竖有杨桃五枚。薛远打开一看，里面正放着他藏在床底下的那套玉饰。圣上不仅将这东西拿走了，还给换了一个盒子。 有意思。 顾元白身旁的宫侍奉上银块，圣上净手擦过，接过银块，柔柔一笑，说道： 薛兴既然喜欢此物，那就抬筷用膳吧。 圣上，哪怕臣有铁齿铜牙，那也咬不动玉块。 不急，慢慢吃。 圣上没看臣的那封信？ 薛兴文采斐然，朕看了你的书信，才知晓此物为何，是干什么用的。果然，常预言所说不假，薛卿人不可貌相。 圣上不正是因为这东西才生了臣的气吗？ 此话怎讲？ 薛远心中生气不妙，他将事情来来回回想了一遍，总觉得哪里不对。既然圣上先前不知道御史一事， 臣在北疆收到了圣上退回来的书信， 和此事无关。朕原本都要忘了这个东西了，结果就被薛钦的一封信给想了起来。这还托薛钦的福了。薛钦，食不言，寝不语，用膳吧。 薛远神色变来变去，一边夹着木盒之中的玉饰，一边想： 老子这是自己把自己害了，这东西怎么吃啊？ 可瞧着顾元白黑发垂落胸口的笑吟吟模样，薛远又脑子上头。 一个玉怕什么，铁锅我都能给他咬碎了。 他表情太过精彩，顾元白不知道他脑子里在想什么，只以为他是受到了侮辱，不愿意去吃了他自己买的东西。顾元白吃了一口菜，慢条斯理嚼着，手臂撑在桌上，拖着脸侧看戏般看着他。殿中的宫侍默不作声，没有发出一丝响动，一个个低着头不往桌旁看一眼，就连田福生也眼观鼻，鼻观心，当作没看见薛远的动作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